信他们和我一样相信幸福，一次的痛苦换一次礼物，我就能走出。怎么在爱里伪假幸福，少一点自由就蝙蝠，太多了你说我的关心是一种束缚。怎么在爱里伪假幸福，太多的微笑也比不上一滴眼泪的苦，无心犯的错误。从一开始的陌生到后来沉默无声，谁能想象 超跑一莽撞才是我